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29集。 你刚才是不是说免费？ 林金武一脸震惊地看着迟志涵，迟志涵点头。 还要再加10张精修图，也是免费的。 林金武脑子很好的迅速想起了另外一个福利。迟志涵还是维持着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表情，点点头。 天哪，为什么呀？ 这种天上掉下巨大红烧肉的事情，不太像是迟志涵这种倒霉孩子会遇到的。迟志涵也很想知道来着。是啊，为什么有才有貌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却天天担心自己是个怪物，躲在黑暗里连人都不敢见？明明是很荒谬的事情，为什么压得他迟志涵心里沉甸甸的，都快喘不上气了？如果没有生病，齐成该多耀眼啊。林金武兴奋的脸都红了。 你要真能拿到的话，这期视频绝对稳稳的能做主打了。哎呦我妈的！哎，最近我被任俊友那小子恶心的不要不要的。嘿，嘿，终于能出口气了我。 为什么？迟志涵很用力的想跟着林金武一起欣喜若狂，但是为什么自己的眼眶好酸？ 哎呦，还真是背靠大树，嘿，不管什么样的资源总是好的呀。 林静武感叹了一句，宝贝似的抱着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话筒。 我先去找老板炫耀一下啊，帮你争取该有的宣传资源。这边录的差不多了，你先下班。 嗯，好。 哎，对了，男的女的呀？那个程野。 林静武乐颠颠的又绕了回来，挤眉弄眼的。 还有人说程乙其实是一个团队，怎么样，你见过没？ 没啊，都是齐宁联系的。 迟志涵下意识撒谎，他终于懂了为什么齐宁说如果齐成是程乙的事情暴露，齐成会被强制送往美国。齐家二少就是大漫画家程乙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大新闻，如果再加上齐家二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加上抑郁症的话，新闻一定是爆炸性的，而这对于最怕被关注的齐成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更是催命符。那齐成为什么要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他迟志涵呢？以他对漫画的了解程度，本来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会猜到齐成就是程乙，这几乎是齐成的命门。难怪齐宁电话里的语气疲惫中带着绝望。齐成这个傻子，之前强压下去的情绪开始沸腾，因为这个傻子永远只会对着他迟志涵扬扬嘴角，天下太平。兴奋过度的林金武完全没注意到迟志涵煞白的脸色。 说起这齐宁啊，真的挺够意思。你记不记着你之前让我帮你找妈妈的时候，我们联络过的那些人？ 迟志涵机械化的点头。 齐宁这段时间呀，都联系过了。我接到几个电话，哎呀，有钱确实不一样。我感觉啊，你找了几年都没找到的线索，可能终于会有些突破了。 他可能可以找到妈妈了，这到底是谁在救谁啊？心里的陌生情绪翻涌的像是随时要失控，迟志涵本能的选择了逃避，给齐成发了个会晚2个小时回去的短信，拒绝了配给他的专车，自己打车去找了七情。七情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如意，最后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淘宝店， 专门卖手工甜点，居然挺赚钱。去年终于买了一套40平米的期房，付了首付后，也算是在寸土寸金的 S 市有了根。虽然现在仍然和另一个淘宝店主挤在一间7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屋子里全是商品，乱得像个仓库。迟迟还站在门口，懒得进门。 你先住我家吧，我估计我有阵子不会回去了。 真求禁你了。 七晴比迟迟还高半个头，还特别爱穿高跟鞋，站起来直接可以看到小矮子迟迟还的头顶，以及迟迟还仰起头翻给他的白眼。 那个人已经关进去了，我家挺安全。 迟迟还白眼翻完之后，就低着头跟着七晴混到楼下他们俩常常混的咖啡馆。七晴开门见山： 你怎么了嘛？你这表情跟受了天大委屈似的。 迟迟还受了天大的恩惠好吗？可是真的替齐城委屈。 七晴，女人对一些可怜的人或者事情产生同情，在之后有一些类似于母爱的感情的话，是正常的吧？ 问完之后也觉得自己问的有点神奇，干笑了一下。七晴在这家咖啡馆寄售手工曲奇，现在正从老板这里拿了账本算钱，抬头看了他一眼，哭笑不得。 你是不是跟心理医生接触多了，脑子有点…… 我后面要问的更神奇。 迟迟还喝了一口热可可，眯了眯眼。 如果产生了类似母爱的感情后又发现了性别差异，那算什么？ 七晴放下账本，面无表情。 母子恋？ 迟迟还忍住想把热可可倒到自己头上的冲动，叹了口气，把额头抵在桌子上。七晴敲了敲迟迟还面前的桌子： 哎，你到底怎么了？真的美女与野兽了？ 迟迟还迟疑了一下，近乎悲壮地点了下头，然后又摇了一下。 我觉得我有点动摇了，需要被骂醒。 我就问你一句话。 七晴也不啰嗦，表情冷静。 万一他自杀怎么办？ 看迟迟还脸色煞白，七晴又补充了一句： 或者退一万步，不自杀，自残了怎么办？ 热可可突然失去了它该有的吸引力，迟迟还头还是抵在桌子上，声音闷闷的： 好了，我醒了。 这一辈子他都不要看到自己身边的人比他先走了。迟迟还走之前还去七晴家里搜刮了些他平时用来做特定单子的精品五谷杂粮，用他家的研磨机都磨成粉，全部打包带走。七晴简直无语。 我就不信齐家没有这些东西。 他对声音很敏感，研磨机太吵了。 迟迟还抱着几个罐子满意地掂量了两下。七晴拿手指头戳他的脑门。 我觉得你还是没醒。 说真的，他在齐城这样的美色下能坚持到现在仍然残存理智，今天甚至还能找到七情让自己死了那条心，简直已经可歌可泣。这样的人全心全意对他好，其实已经是底线了。回洋房的时间比之前说好的晚了3个小时，迟迟还虽然一直发短信报告行踪，但是齐城全程只回了一句好，打电话给他也直接被掐掉。回去的时候就有些不安，打开门后在玄关探头探脑，空间太大，虽然开着小夜灯，他也只能看到齐城那张床上又升起了桌板，他那头亮着灯在画画，很专注的样子，完全没抬头，只是这样远远看着他低头的样子， 心里面就酸酸软软的，想上前揉揉他的头。深呼吸，然后扬起笑脸， 我回来啦。 他穿的是中筒靴，脱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又不愿意扶着墙，如其成所料，半穿着鞋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预料中的疼痛并没有发生，迟志涵低头问得迟疑， 哎，玄关以前就有地毯吗？ 好厚实的样子。 下午铺的。 齐成淡淡地应了一句。迟志涵几乎每次脱鞋子都会发生这种事故，所以下午赵医生来的时候，他很顺便地让赵医生和门口的安保一起把整间房都铺上了地毯。反正迟志涵在哪儿都能摔着。当然，赵医生做了一个下午苦力后，恨不得掐死齐成这件事，他是一定不会说的。而且迟志涵也不会在意，就像现在这样，嘻嘻笑着，干脆坐在地上脱掉鞋子，宝贝似的抱着怀里的瓶瓶罐罐，赤着脚跑到厨房。 这样好哎，不穿拖鞋也不冷。 真的好厚实啊，迟志涵开心的跺脚。齐成的眼底染上了些暖意，嘴角微微扬起，低下头继续他的涂涂画画。他今天过得不算好，下午和赵医生聊的那些话一直像巨石一样压在心里，觉得意兴阑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坚持认为一个病了十年的人一定会好，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懂放手也是一种解脱。直到迟志涵回来，跟个孩子一样感叹地上的地毯，赤着脚踩来踩去，眼底眉梢都是快乐。如果真的能有下辈子，齐成的画笔停了下，手指微微用力。真有下辈子的话，他似乎仍然毫无希望。吧台上有新的药品，迟迟还拿起来看了几眼，全是洋文。 赵医生来过了，药又不一样了哎。 齐成换药很频繁，几乎每两周就会更换一次药瓶子，唯一不变的只有药量，一个小小的碗，五颜六色的能装上小半碗。他一个人坐在床上，低着头一颗颗吞下去，跟小孩子吃糖一样。迟志涵注意到他每次都会先把彩色的吃完，留下黑白的再一次性吞掉。没遇到齐成之前，迟志涵还以为抑郁症病人的世界都是灰白的，遇到齐成之后才发现，其实齐成也会无聊，所以吃药的时候慢慢的吃，滴点滴的时候会数点滴落下来的滴数，判断护士今天有没有又偷偷给他加助睡眠的药。所有的动作都放慢，才能消磨掉躺在床上的时间。 换药是不是代表一直在好转？ 从进屋到现在，齐成的情绪都不高，迟志涵问的有些忐忑。 不好不坏。 齐成不愿意多谈的样子，指了指吧台上一个黄色文件夹。 那个文件夹给你。 里面是关于授权成瘾的漫画给他这季冬季视频做宣传的正式合同，林金武看了能高兴地晕过去的东西。他认为生活不能自理的齐成其实有自己的工作、律师和经纪人，他想说谢谢，也想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但是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加重了语气，一直强调 我不会说出去的。关于你是成瘾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 嗯。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